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66集，时间约定。你们先下去吧。见到那名出现在办公室门口的身影，陆静怡平静地对云兰打了个手势，而云兰见状也心知肚明，于是不再说什么，在对着陆静怡点点头后，又转身对着门口一脸怒容的穆寻之行了个礼，随即便离开了房间，轻轻带上了门。很久没见你亲自来找我了，寻之。陆静怡笑着将手中的单片眼镜重新戴上，抬头看向面前这名脸色冷峻的中年男子。现在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就不必拘束了，来，坐吧。坐就不必了，你知道我来找你是为了什么事儿？穆寻之冷冷地说着，与穆剑云那如出一辙的淡灰色瞳孔中闪烁着愤懑的寒光。说吧，饕餮以及那个姓江的小子，你到底打算包庇他们多久？都这么多年了，你说话的方式还是那么直接，和你小的时候一模一样。陆静怡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平静地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而如此反应显然让穆寻之变得更加不满。别老摆出一副长辈的口气教训我。穆寻之衣袖一甩，一贯冰冷的脸上浮现出了少有的失态。你和我们穆家已经没有关系了，而且当初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穆家也不会沦落到现在这种。斥责的声音戛然而止，似乎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穆寻之没有继续说下去。他盯着陆静怡的脸，眼中摇曳的愤恨火焰被某些情绪强制压了下来，最终归于冰霜般的冷漠。也罢，现在不是算旧账的时候。穆寻之冷冷说道。说起来，那个姓江的小子似乎恢复了气脉，这件事你应该知道了吧？既然那小子力量已经恢复，那为何不赶快把他收入灵玉台利用？哦，你的消息还挺灵通的。陆静怡平静地说着，似乎完全没有在意穆寻之的无礼。哼，我知道的消息还不止这点。穆寻之冷笑道，今年的丰都鬼市很快要开了，这小子费尽心思恢复力量，不就是为了参加鬼市吗？但对于现在的他来说，要是在那种场合暴露自己拥有凶手之力，那无异于一个怀抱黄金的幼儿独自夜行，如果到时候他被有心人利用，后果不堪设想。你说的我都明白，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陆静怡说着放下了手中的水杯。我知道你军机部一直都想要他，但我希望你能明白，你这样做不但复兴不了穆家，甚至还会引起灵玉台内各部的力量攀比，这不论对你还是对整个灵玉台都没有好处，所以你情愿把它当成游离在外的定时炸弹，也要继续玩你的平衡游戏吗？穆寻之剑眉一竖，开口反驳道，以江瑶的性格，他是不会滥用凶兽之力的，也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能力，更何况他自己也知道现在的他还无法自由操控这股力量。陆静怡扣起手指靠在椅背上慢慢说道，此外我也派了饕餮时刻跟在他身边，你所担心的事不会发生。饕餮，哼，最不可靠的就是那家伙吧。一提到饕餮，穆寻之的情绪又似乎有些激动了起来。那四大凶手一直以来害死了多少我们的人，就算暂时归顺于灵玉台，那也改变不了他们恶劣的本质。这次被那家伙从刑狱部逃脱， 说不定就是饕餮这个内奸搞的鬼，而且这次那么巧他也出现在长幽山，你说这其中没有联系，鬼才相信。如果真是饕餮放的，他大可不必搞得如此迂回。陆静怡回答道，在这次逃脱事件之前，地界各类妖魔作祟事件层出不穷，仿佛集中爆发似的，在各地不断骚扰分散着我们的力量，最终造成后方空虚，让那家伙趁机逃脱。这些事单凭饕餮一个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你怎么知道饕餮他有没有同伙？穆寻之冷笑道，说起来他当初号称愿意为灵玉台效力时便极其可疑，其他捕获的两头凶手情愿被永远软禁都誓死不从，却唯独他愿意当走狗。那时候要不是你与前代首领力保，他也根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在地界来去自如。但事实上他在加入灵玉台的这一个多世纪以来，他的确为我们做了不少事，也很少惹出麻烦，不是吗？陆静怡注视着水杯中自己的倒影慢慢说道，而且我知道他是不会背叛灵玉台的，至少目前不会。哼，他为你办事你自然会包庇他，但这终究是养虎为患，等到他反噬你的那一刻，恐怕不但你自己尸骨无存，还会连累整个灵玉台。穆寻之说着转身拉开了办公室大门。逃走的那家伙我会继续追查，但要是被我找到饕餮与江瑶勾结对方的证据，你应该知道会是什么后果。话已至此，好自为之。办公室大门被重重合上，安静下来的空气中只有陆静怡一人沉默地坐在座椅上一言不发。哎，轻轻的叹息回荡在空旷的办公室之中，陆静怡低下头拉开了办公桌边的一个抽屉，只见一枚陈旧的相框静静躺在抽屉里面。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呀。陆静怡呢喃着，伸手抚过相框中的那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中的那位红发少年正插着口袋别扭地转过头一脸不屑，而少年身边的那名年纪看上去稍长的长发青年则架着一片单片眼镜笑眯眯地站在红发少年的身边。 我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我可以用我的力量帮你做事，只要你能给我时间。 一个少年的声音穿过了漫长的时光，激起了陆静怡沉睡心底的久远回忆。恍惚中，陆静怡仿佛再次回到了一个多世纪前的那个阴霾雨天。那名浑身是血的红发少年站在他的面前，赤红的双瞳中不再是一贯的傲慢与杀气，反而是一种他从未见过的绝望与悲伤。 我要找到那个人，找到我要的答案，这是我唯一的愿望，所以我绝不能被囚禁在这里。作为交换，我可以助你坐上灵玉台首领的位置，也保证从此不再害人。只要你能帮我争取到一定的时间，让我自由出入地界，算我求你了。 时间吗？陆静怡叹息着，再次看向茶杯中自己的倒影，一抹白发悄无声息地显现在她的发丝之间，仿佛枯萎的草木，也为陆静怡带去了几分苍老。我已经给了你一个世纪的时间，而我自己所剩下的时间又还有多少呢？陆静怡摇了摇头，将相框放回了抽屉，相片中那名红发少年的脸庞再次没入阴影，并随着慢慢关上的抽屉消失在了陆静怡的视野之中。凛冽的寒风吹拂着被夜幕笼罩的都市，繁华的霓虹仿佛五彩星屑点缀着城市里的夜色流光，在天际那轮银色残月的映照下， 一道黑影正蹲在高楼楼顶边缘，平静地俯视着脚下如蚂蚁般渺小的车流与人群，一动不动。 我等你去哪儿了？竟然在这里？ 妖娆的女声随着寒风飘荡而来，只见一道玲珑的身姿慢慢走出阴影，淡蓝色的瞳孔，乌黑的长发，冷艳的脸庞。此时站在黑影身后的，正是在鬼门事件中成功逃脱的天狗妖族灵泉。 上百年了呀，在我被囚禁的这段时间里，外面的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 黑影没有回头，只是依然俯视着下方繁华的都市，喃喃自语着。 哼，即便过去了数百年，我们妖族的地位却依然没有得到任何提升，主导地界社会的还是那帮人类，而我们只能隐藏身份，在暗界里苟延残喘。 灵泉转过头，淡蓝色瞳孔中映照着下方的都市霓虹，神情冷漠。 上头他们之所以想方设法把你从灵玉台放出来，甚至解开了你的妖力封印，就是为了聚集力量，使得我们妖族重新夺回我们应有的地位。所以你这次…… 那饕餮呢？还在当人类的走狗吗？ 似乎没心思理会灵泉的絮叨，黑影忽然出声打断了对方的话。他慢慢从楼顶边缘站起，转身面对着身后的灵泉，月色的光影映照出他那张面无表情的脸。只是这张脸在不久之前还在以吴老六的身份出现在长幼山的密林之中。 哼，饕餮现在是什么情况，你不是已经亲自确认过了吗？ 灵泉微微一愣，随即冷笑道， 哼，他将妖力灌输给了一个叫江瑶的人类身上，而这个江瑶体内藏的东西可不一般呢。他能以人类血肉之躯吸纳蚩尤魂魄，想必蚩尤主魂胎光在他那里，这次你们在长幼山的妖骨实验便已证明。 吴老六微微眯起眼说道， 既然你们都探明清楚了那人的情况，为何还不动手？ 你以为我不想吗？自从青鸟大人被他们害死后，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如何把他们碎尸万段。 灵泉咬着牙，身体微微颤抖。 但在上头看来，现在那小子已经成了收集蚩尤魂魄的道标，我动不了他，更何况他身边还有饕餮那家伙在，所以才需要同为四凶兽之一的你。 灵泉愤恨地说着，抬眼看向前方的男子，脸上的扭曲表情再次恢复成了冷笑。 话说回来，你还打算装成这副恶心的样子多久，穷奇？ 这副皮囊吗？ 被称作穷奇的男子低下头，看向自己的双手。 虽然我隐藏了妖气，但仅仅一副外貌皮囊，饕餮那家伙便认不出我了，看来他真的已经忘了我了。 伴随着男子的轻声呢喃，他的体型样貌也开始发生巨变。只见他那原本矮胖的身形渐渐拉长，变得高大而健硕，而那头油腻长发也在转眼间变成了刺猬似的橘色短发。映衬着男子英俊的五官与棱角分明的脸庞，彰显着嚣张和狂妄。 我们得到消息，接下来饕餮和江瑶会去今年的鬼市，到时候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灵泉的声音悠悠飘来， 看饕餮处处维护着那个姓江的小子，想必那小子对他很重要。 穷奇转过头注视着夜色中的都市，橙色瞳孔中暗流涌动。 我会让他知道叛徒是没有资格守护任何东西的。 寒风推搡着乌云，将朦胧的月光逐渐遮挡，而当银色的残月再次从云层后探出身姿之时，楼顶上的那两道身影已彻底消失在夜色之中。 再无踪迹可寻。